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科学园。咁再提多一次咧，揸车朋友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两宗交通意外，咁同埋蝴蝶谷道嘅中快线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呈祥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祖尧村，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去观塘方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有意放宽一啲海外医生嚟港执业嘅安排。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彭洪昌， 对于而家医管局系讲紧争600几个医生咧，算系一个唔错嘅帮助咯。 医学界嘅议员陈佩贤， 如果俾特别注册超过一半攞到正式注册，会离开公营系统去试驾同一个人工，点解留喺一个辛苦嘅地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呢首歌送俾我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系我屋企。 将香港抵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由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九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7日，中央公布前海改革开放方案，林郑月娥期望共同推荐大湾区。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美国抵港女子初步确诊。 港大研究发现，港人长寿与持续有效控烟有关。 阿富汗塔利班称，临时政府未来几日成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嚟到，在9月7号的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昨天跟大家都讲到呢，有关于世卫，其实在上个月底呢就话叫大家留意一只叫做 MU 这一只的变种病毒，就话是即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变种的类别啦。咁见到卫生署之前接受一些的传媒查询嗰阵呢，都提到话其实6月到而家呢是发现了有3宗的叫 MU 的这个变种病毒啦。这个病毒的特点是怎样？看到就说专家都提到那个传染性会是高一些，而疫苗对它的功效也都会比较低的。对于香港那个的威胁有多大呢？这个都可以请一位专家跟我们去谈一下的。电话旁边就有政府专家顾问，也是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早晨。 是，早晨，你好。 早晨，许雪昌教授。想讲一下这个叫 MU 的变种病毒啦。现在就说香港在6月到现在有3宗的。其实除了那个传染性强，我都讲一下它的特点，譬如一些伤害的伤害力啦，或者它那个潜伏期等等。 这个病毒呢就1月在哥伦比亚才出现啦。现在全球累积都是可能大约5000个个案松一点咯。咁佢佔咗全球比例又唔係好高，少過 0.1% 嘅。 係， 咁佢似乎佢個傳播力就應該就唔夠 Delta 啦，因為你一月到而家都有成8-9个月俾佢係去傳播，而家嚟講都係去咗大約40个國家，就唔似 Delta 去到163个國家。 嗯，頭先 佢有個特徵咧，就係佢都有呢個基因變異，譬如呢個N01Y 啊、E484K 啊。咁呢啲特徵咧，都係可以令到佢減低咗疫苗嗰個保護功效嘅。 嗯，睇唔睇到暫時佢嗰、那個殺傷力同埋嗰個潛伏期係咪都比較強一啲咧？ 呢方面嘅數據就唔係太多，因為佢係分布嗰啲國家就比較散啲啦，就冇一啲國家暫時係好有系統咁樣特登去分析呢一隻變種病毒佢特徵嘅。即係譬如佢最初喺哥倫比亞同埋厄瓜多爾出現。但近期哥倫比亞就已經見到佢啦，但而家美國開始又有啦。咁而家都未有一啲研究嘅數據咧，係特登分析呢一隻變種病毒潛伏期有冇特別唔同啊？ 殺傷力又點啊？呢、這個未有方，未有呢方面嘅數據。 嗯、 但係似乎佢又未去到呢個值得擔心嗰個級別，所以世衛而家都係即係列咗佢係值得關注。咁就係8月30日先至加咗入呢個行列。 嗯，世衛列佢入一個叫值得關注嘅呢個變種病毒，主要原因係咪就係因為佢變種變到令到疫苗對佢成個功效係低咗，同其他病毒比佢哋即係呢個病毒對於疫苗嗰、那個那個影響啊、那個反應嚟講又點樣咧？ 而家喺呢個值得關注嘅裏面都有另外幾隻嘅，咁我相信世衛係因為留意到喺1月到而家咧，佢開始累積咧個數字都上緊啦，去到近5000啦，都有成差唔多40個國家有呢個 MU 呢一個變種，咁變咗開始你要留意佢啦，佢會唔會再隨住時間有啲演變去散去其他多啲國家咁樣，咁所以開始要關注呢個變種病毒。咁至於嗰、那個疫苗咧，就好明顯佢係會減低嗰個保護功效嘅。即係譬如香港第三個個案咧，就係呢個26歲嘅學生，佢7月20日喺美國到港咧。到港前佢喺4月、5月其實已經係打咗2針伏必泰嘅。 嗯。 但係到咗香港之後嘅第4日喺酒店嘅檢疫期間咧，佢就係個樣本係陽性。咁到最後咧，都係確認咗係呢一個 MU 嘅變種病毒。不過佢個病情就冇病徵嘅喎。佢、肺片都係一直都係清嘅，咁佢係8月3日都出咗院嘅，唔需要接受任何抗病毒藥物，咁所以佢打咗2針疫苗，佢又有感染到，佢又有出病毒，但係佢個病情可以話係冇病徵，即係輕微到冇病徵。 嗯，佢對疫苗嗰個嘅即係功效咧，對呢隻病毒會相對低啲啦。如果一個人本身感染咗，應該會有抗體啦，即係感染咗呢個新冠病毒。理論上呢一個新嘅 MU 嘅變種病毒，會唔會都對於呢啲抗體嗰個迴避能力都更加強？所以咧，有一個人感染咗之後咧，都仍然比較大機會會感染到呢個 MU 變種病毒咧。 你係講打咗針定冇打針啊？ 如果佢冇打針咧，純粹係自己產生個身體產生一啲抗體咁講咧。 如果你是接觸了第一代的病毒，即譬如是最早期去年1月、2月的那個原始型的，那你那個抗體就未必應付到它了，可能會仍然都會受感染。 嗯，但如果打了針呢，那個情況有什麼分別呢？ 打了針呢，你是減低你嚴重程度和死亡風險，即雖然你仍然會有帶病毒，但是譬如這個女學生她有病，她疫症即沒有病徵的，如果不是你強制驗你可能找他不到出來，但他仍然都有傳播性。 嗯啊、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這個病毒它好像很懂得避，或者令到疫苗對它的影響低。如果即遲些譬如說打第三針，理論上打第三針會不會令到這個病毒的、那個疫苗對它的影響會大一些樣呢？如果多一針的時候， 打多一針的你的水平會高一些，那就對你防止受感染會有一遇到變種病毒呢，仍然都是會有可能受感染，因為你的病毒株的配對可能不同了。 嗯，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就說希望第二代的疫苗會有快些會出現，那就針對性一些是針對現在那個變種的病毒。 嗯，現在有沒有一些數據看到即是它疫苗對它的效能會低一點，有沒有哪類疫苗 會對它的效能會相對高一點？會不會是即是有不同平台的嘛，疫苗都有，有沒有這些研究？現 在未有這方面數據，因為它是8月30日才加入了這個值得關注的行列咧，未有咁多地方會有出到短時間會出到咁多數據。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香港嚟緊假設有個案係涉及呢個 MU 嘅變種病毒，係咪都應該要即時公布話嗰個個案係特別要提到係有呢一個病毒咧？ 但如果呢啲個案佢係喺檢疫期間即係俾你揾到出嚟嘅，咁你最緊要就係佢唔好流入社區先啦。 嗯， 咁而家嗰個21天嘅檢疫咧，都有足夠時間係。即揾到呢啲人出嚟，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大家都冇咗嗰個430啊，變咗喺政府要同公眾講啲病毒嘅時候咧，就少咗個平台。大家亦都唔想有430。 嗯， 430有本地個案啊。 嗯， 但呢啲係入口個案嚟嘅，咁最緊要就係佢對香港個社區冇直接影響咯。你係喺檢疫期間揾到佢出嚟，就唔係話 流入咗香港社區。 嗯， 咁所以一日佢冇入到社區，大家都唔需要咁擔心。 嗯， 咁我相信如果公眾係有咁有興趣嘅話，相信食衞局啊或者衞生防護中心，佢哋可能喺耐唔耐可能要公布下呢個禮拜裏面有幾多唔同嘅變種病毒，等公眾知道啦。 嗯，你覺得而家個外防輸入都應該可以攔得住呢一個嘅 μ 變種病毒，唔會咁容易流入社區係咪咧？但係因為頭先聽你講又話啊，之前有啲個案都冇病徵啊嘛，係咪好似要發現佢都未必咁容易咧？又 唔係而家你因為你喺海外翻嚟嘅全部都係要喺酒店檢疫啊嘛。 嗯。 咁你呢個檢疫程序咧，就應該係足以揾到呢啲變種病毒出嚟。即係譬如 Delta， 咁佢嗰個潛伏期而家係差唔多四日到嘅啫。 嗯， 你有成21天咧，你揾到佢嘅機會就好高啦。 OK， 多次測試啦。 嗯。我見而家另外就想講下有關於外佣嗰度，因為菲律賓同印尼咧，而家就話即係喺當地完成咗認可嗰啲嘅新冠疫苗嘅外佣咧，都可以嚟香港做嘢咁。咁啊，見到近日都有啲即係根據呢一個機制嚟香港嘅外佣啦，咁就有一啲確診個案啦。你點睇嗰個情況同埋風險啊？對於香港嚟講，有冇需要收緊啲，或者甚至停咗佢哋即係就算打疫苗嚟香港呢一個渠道都停咗佢咁樣咧？ 風險就一定有嘅，咁事實上就菲律賓同埋印尼相對都係個個案都係幾多下啦，同埋好多都係有變種病毒，咁所以我相信政府考慮俾佢哋入境嘅時候都考慮過，就因為香港長時間揾唔到外佣，咁就要破例咁樣俾佢哋入境。咁暫時嚟講個數量就唔係話一個好大數量啦，譬如即係昨琴日、前日都係3單啊咁樣，咁最緊要都係有你而家嗰個航班都有個熔斷機制嘅嘛。如果你一班機裏面你過咗一個數目，佢係咪都要你停14天嘅？咁你有啲機制去制衡佢嘅時候咧，你就唔會話成班機會帶曬啲帶有變種病毒嘅人士入境，就用曬你公立醫院嗰啲設施咯。 嗯，頭先你講到話熔斷機制咧，因為而家就淨係有個航班嘅熔斷機制，就冇一個即係之前有推行一個地區性嘅熔斷機制，就可能即係嚟自某一個地方，咁又即係嗰啲航班有幾多個個案咧，就可能會熔斷。有冇需要除咗航班呢一個熔斷機制，會去翻攞翻呢一個地區性熔斷機制出嚟，都會更加安全咧？又 嗱，咁你要衡量你有冇需要請外佣，我相信政府要好多因素要考慮咯。 嗯。 其實航班熔斷機制本身都係有效嘅，譬如你一過咗一個數目，你就停14天，咁你自然就唔會話有大量嘅旅客嘅帶病毒入境啦。咁如果你嗰班機裏面嗰個陽性比例係非常之高嘅，咁到時政府就要考慮究竟係會唔會係翻原本嗰個定義，就係用地區嚟計咯。 另外有關於疫苗咁啊，見到近日都講到話，譬如一啲疫苗，譬如青少年嗰個接種率咧，都唔少都係即係打咗個啦，已經超過一半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咧，譬如12至18歲咧，都係只可以打科興嘛。有啲講法就話啊，係咪可以將可以打伏必泰？係咪有啲講法就話可唔可以將科興嗰個接種嘅年齡門檻都係降低到12歲就可以打咧？咁你又點睇咧？暫時以而家嘅數據或者資料睇到。 科興的第三期研究呢仲是進行中，應該就快是完成的。它不止12歲它去到3歲的。最重要就是如果科興它是即完成了它的研究，它也都是向香港政府申請是將那個年齡降低，那就最容易是這個步驟。但如果它的廠本身沒有做這個申請，而我們自己將它降低，那你就要商討了。 但如果剛才你講呢個情況，個廠未有申請，但我哋有冇足夠而家香港嘅一啲數據係將個年齡門檻降低咧？可唔可靠咧？暫時啲數據睇到， 佢科興本身喺啲會議都有講過，佢即係500-600個個案嘅嗰啲抗體水平啊、安全程度啊，咁聽佢講嘅數據係都係安全嘅。咁但係呢個因為佢本身個廠本身未有申請將個年齡降低咧。咁所以就有啲複雜啦，即係如果你係主動降低嘅，咁嗰個 有啲複雜呢、這個方呢方面嚇，這個要政府自己內部要商討，我相信。 OK， 好啊，唔該曬許樹昌教授同你傾到呢度。許樹昌咧就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嚟嘅。各位對於疫苗嘅接種情況，頭先講到話啊，有啲講法係咪可以將科興接種嘅年齡門檻都降低咧，去到十二歲一啲嘅十二至十八歲嘅青少年都可以打咧？你哋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另外講到呢個叫 Mu 嘅變種病毒啊，講到傳播力都比較強一啲。不過頭先許樹昌教授就話，應該個傳播力就未必及 Delta 嘅，但係講到譬如殺傷力啊、潛伏期嗰啲就未有一啲再進一步嘅資料。你有冇都關注咧？或者而家有啲外防輸入嘅情況，你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講到疫苗方面啊，嚟緊啊，今個月十五號啊，衞生防護中心咧，核下兩個嘅科學委員會都會傾幾樣嘢，包括就係話第三針啦，係咪打？同埋話青少年接種科興疫苗嘅議題，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嘅。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早晨。 係，早晨。 早晨，劉宇龍教授。咁啊，頭先都講到話青少年係咪可以即係打科興呢一樣嘢？你而家點睇其實青少年打疫苗嗰個接種率嘅情況？ 嗱，而家嗰個數據咧，去到琴晚咧，十二到十九歲就去到六成噶啦。咁當然絕大部分都係打伏必泰，因為香港仲未下調嗰個接種年齡啦。咁我諗好多市民都聽到話智利政府已經將呢個科興可以接種嘅年齡係下調到六歲。咁咧喺全世界嘅範圍，中國當然係第一個下調到三歲啦。咁智利而家就下調到六歲。咁科興公司咧，基本上喺智利咧就係、是、推行緊一個叫第三期喺細路仔嘅研究嘅。咁我相信智利政府嗰個委員會應該係有嗰啲數據，而根據嗰啲數據，佢委員會喺星期一嗰陣已經表決咗，係大比數通過可以將嗰個接種年齡下調到六歲。咁至於香港嗰個數據咧，我哋喺亞利州嘅接種中心已經同一百幾個青少年打科興，同佢嘅父母嗰個抗體嘅反應都做咗一個最初步嘅分析。咁其實基本上係一啲都唔遜色，亦可能係會比個大人更加高啲嘅。咁所以喺嗰個有效性咧，其實就毋庸置疑噶啦。咁至於安全性，咁大家都知道呢個科興疫苗喺全世界嘅範圍已經打咗以數億針計，咁當然裏面係青少年嘅應該都接近幾千萬劑，咁我就唔覺得係有呢個安全嘅問題。咁但係當然，礙於政府嘅程序，佢係需要科興公司去提交呢個數據。咁我私底下都同唔同嘅官員傾咗，咁呢個一個政府嘅決策，政府個程序，咁佢哋就要去同當然佢哋個法律團隊去傾，究竟呢一件事香港政府個權責喺邊一度咯？咁我自己本人就覺得我哋已經去到個樽頸嘅，去到六成。因為香港大學我哋兒科有一個菌用式嘅研調，喺中學生裏面大概有三成幾到四成係想打科興。咁我喺亞利州打針嗰陣時候，好多啲即係參加呢個打科興嘅，佢都同啲同學仔問有冇得打，我冇啦，封咗頂啦，你冇得參加。咁佢哋就好沮喪咯，咁就嗰啲同學仔真係好失望。咁亦有中學校長，包括好幾間即係都好有力嘅即係中學校長，是不停在 WhatsApp 上跟我讲，刘医生，我们学校的学生是想打科興的，你可不可以跟政府呼吁一下，或者在十五号的时候用你的数据啊，跟全世界的数据啊，智利的有可能啊，智利那些数据会不会政府都拿得到，然后呢就使到我们十五号的科学委员会能够有一个详尽的讨论，然后去表决，或者是最好就一致同意，就透過我哋嘅科學委員會俾咗呢一個決定俾政府去跟進佢法律程序所有應該做嘅步驟，係啦。咁我哋就會打破呢個瓶頸，就會由六成，我相信係好快就去到八九成。咁呢個係好緊要嘅，因為而家咧兒童出現嘅問題就翻唔到學，所以肥胖啊、精神困擾啊已經大大飆升。咁大家都睇到上個星期嘅報道，香港啲青少年全部變成肥仔肥女，咁唔係淨係中學生啦，小學生都係啦。咁所以我就希望即係討論嗰陣時，唔係淨係青少年咯，應該加埋兒童。Okay. 及青少年啦。 即係你頭先講到話十五號咧，嗰、那個喺科學委員會度討論，其中一樣就係話青少年係咪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即係佢嗰個接種嘅年齡門檻下降，就係建基於香港我哋而家嘅數據，定係都真係要睇埋科興藥廠再提交嗰個嘅降低年齡門檻相關嗰啲第三期數據？如果唔係點樣討論咧？我想知道其實係。 我覺得咧就唔需要一定 A or B 嘅，可以雙軌進行。咁政府可以向治理政府，可以向科興公司要求佢哋盡快將啲數據攞嚟。但我哋自己亦唔能夠固步自封咯，我哋係過分小心咯，過分喺個程序上係好僵化啦，我只能咁樣講啦嚇。咁但係呢、這個唔係邊個人嘅責任，而係全港市民即大家透過唔同嘅委員會啦，唔同嘅社會嘅聲音啦，就嚟決定呢件事咯。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好有智慧嘅，唔需要苟於泥於某一種程序，只要我哋覺得係合理嘅、合情嘅，咁亦有市民嘅訴求，咁個訴求嘅數量都唔少嘅，係佔咗整體兒童青少年嘅30%-40%。咁我哋就唔能夠忽視呢一個訴求咯嚇。 嗯，其實而家係問咗攞呢啲數據係未收到，定係根本係未問？ 問咗好耐啦，問咗2-3個月嘅啦。咁佢哋就話要 Q 死嘛。咁我諗治理政府點解能夠作出呢個決定？就係佢哋已經審視咗佢最初步嘅分析，等於劉醫生頭先講話，我哋嗰啲數據係最初步嘅分析，係啱啱上個週末之前先開始分析。第一佢嘅反應，即係佢打針之後邊度痛啊、發燒啊。同埋今個星期先啱啱開始見到嗰啲抗體濃度，咁今日就會睇個 T 細胞等等咁樣樣。咁呢啲嘢唔可以你寫好文章出咗，然後先至再決定嘅係咪啊？因為市民即係都喺度等咗好耐。咁尤其是咁科興疫苗一個好老嘅叫做技術平台，咁佢嘅安全性係無可置疑嘅。 好啊，劉宇龍劉宇龍教授，轉頭揾你再傾多一陣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嘅输入个案，病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由于女患者上个月曾经身在本港，政府将佢居住嘅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二座列为受限区域。政府上午大约6:3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約134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政府亦都派員在受限區域到訪大約440户，當中大約40户沒有人應門，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隔離的住戶，亦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並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會採取措施跟進。馬航 MH17 客機2014年在烏克蘭上空遭到導彈擊落的空難，在荷兰海牙法院进行聆讯，三名俄罗斯人同一名乌克兰人被起诉，四人缺席聆讯，只有一名俄罗斯被告派律师代表出庭。法庭安排遇难者家属在庭上作证，有家属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政府要为这一场政治噩梦负责，除非造成这一宗空难的人受到惩罚，否则他们无法同心爱的家人真正告别。法官預計最快明年9月會進行裁決，亦可能延至11-12月才作出裁決。這宗空難發生在2014年7月17日，由阿姆斯特丹飛往吉隆坡的馬航波音777客機在烏克蘭頓涅茨克上空墜毀，機上298人全部罹難。多國專家調查認為，客機是遭到一枚從烏克蘭東部發射的俄羅斯製導彈擊落墜毀。发射地点位于亲俄的乌克兰半军占领区，俄罗斯否认同事件有关。路透社报道，现时大约有1000人，包括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北部多日，等候塔利班批准多架包机起飞，才能够离开阿富汗。跟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卡塔尔的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华府已经安排4名美国公民经陆路成功撤离阿富汗，是自美國在上個月底撤軍之後首次經陸路的撤離行動。另外，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國會發表演說，他承認大約有300多名曾經為駐當地英軍服務的阿富汗人未能及時撤走，

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跟住宝达村嗰段咧都仲系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咁龙尾咧好长噶，排到去天富海湾对出。咁啱啱收到两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御港湾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跟住御港湾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另外咧，头先咪讲咧就系长青桥挤塞嘅，咁而家咧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因为车多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系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九月十二号星期日起， 请嚟不同界别的领袖， 他们包括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1941年6月，希特拉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发起巴巴罗萨行动，全面入侵苏联。 但呢场战事嘅挫败，可以话完全改变二战历史嘅走向。 短短八年间，希特拉将德国嘅命运扭转，但同时又造成几多遗祸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与希魔共存》，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021年9月7日，中央公布前海改革开放方案，林郑月娥期望共同推荐大湾区。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美国抵港女子初步确诊。 港大研究发现，港人长寿与持续有效控烟有关。 阿富汗塔利班称临时政府未来几日成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讲到疫苗，有关于科兴疫苗系咪嗰个接种嘅年龄门槛咧，都可以降低一啲，12岁或者以上嘅青少年都可以打咧。咁啊，继续同一位专家咧同我哋倾啊，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你好， 系刘宇龙教授，继续同你倾啊。我记得之前咧，你有提过咧，话就算冇即系药厂嘅第三期数据啦，提到话有免疫桥接呢个技术，即系实验室嗰啲中和抗体数据咧，都可以即系如果有呢啲数据支持嘅话，都系咪可以考虑降低譬如科兴接种嗰个年龄门槛咧？咁嚟紧咧，譬如你话15号咧会喺科学委员会嗰度倾啦，会唔会提出呢啲数据噶？其实？ 会，头先都讲咗啦，新闻前嗰度，咁我哋而家都分析紧噶啦，咁初步嘅分析，基本上嗰百几个青少年同佢爸爸妈妈系基本上系相若，甚至乎可能会再优胜啲咁样，我呢个毋庸置疑噶啦吓。 OK， 另外我见譬如英国咧，之前咪有提过话唔建议12至15岁就全面去接种嗰个嘅新冠疫苗嘅。 我讲翻佢听嗰个问题喺边度啦吓，因为佢哋第一轮嗰啲所谓安全同埋呢个风险嗰个评估，喺英国嗰个分析嚟讲，佢好多入院嗰啲咧其实都系已经本身系有其他啲疾病嘅，咁排除晒嗰啲之后咧，佢哋又得出一个结论，佢个好处同埋个风险系相若，但系佢亦承认其实系好少少嘅，咁但系嗰啲好咧系未加埋啲同学们如果打齐针咧系可以翻翻学。因为你翻唔到学而影响到啲青少年个健康咧，系显而易见噶啦。而家已经好多数据啦，肥胖啦、精神困扰啦、学习出现问题，尤其是越冇资源嗰啲家庭嘅小朋友深受嘅影响系更加大嘅。咁所以从一个 即社會公義嚟講，其實即青少年接種，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要拉近呢個貧富懸殊嘅其中一種手段。咁其實喺疫苗嘅歷史上嚟講，疫苗就係最好嚟拉近呢一個有錢同埋冇錢人之間嘅差距嘅一個工具。咁基於嗰樣，我自己覺得就應該接種嘅。咁但係當然其他人可能有唔同嘅意見啦。咁大家都知道，咁香港推進咗呢個復必泰12歲以上嗰啲，咁大家都聽過個心肌炎啦。咁嗰個亦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變咗個風險喺嗰邊咧又會提升咗。咁如果既然香港係有另外嘅選擇係打科興，點解唔打呢？咁喺美國嘅數據大概係上個星期報紙都有登啦，係嘛？咁嗰個心肌炎嗰個關聯性係無庸置疑噶啦。咁12歲到15歲嘅男生其實有呢個心肌炎嘅機率都係幾千個有一個。咁既然如果係咁，咁點解已經有咁多數據話科興係安全同埋有效？點解唔容許我哋香港嘅青少年，甚至乎係兒童啊，即係去到譬如6歲，好似智利咁樣去打呢個科興？我就睇唔到有任何原因係要即係點講咧？再等。嗱，呢個咧係我個人純粹，我唔係以呢、這個即係疫苗科學委員會個主席嘅身份講嘅嚇，咁一定要澄清呢一樣嘢。 但你哋傾嗰陣會唔會話，除咗話即係將個科興年齡門檻降到係青少年？頭先聽你咁講，小朋友都可以，會唔會傾嘅時候都會傾？ 全部都會討論嘅。咁包括第三針個討論啦。咁我諗琴日係報章又好啊，電台都有講第三針喺科興個問題啦。咁嗰個中科院喺個預覽文章嗰度，咁確實一個好紮實嘅文章嚟嘅。咁佢亦睇到，即係好多人都話科興產生個抗體濃度唔夠復必泰，咁但係佢其實已經有個解決方案㗎啦。解決方案就係打完第二針之後6個月之後打咧，佢嗰個反應係十分之好。佢裏邊個文章如果你真係細細去分析咧，佢個嗰個根據真係好紮實。佢咧就會睇到打完第三針之後，佢唔淨止個濃度係提升，佢仲有好多證據話嗰啲抗體咧會喺我哋身體裏邊一路優化，喺嗰咁多月裏邊咧變得更加具備呢個中和病毒嘅能力。咁同埋亦有去檢視佢嘅記憶 B 細胞一路喺度優化緊，咁所以如果科興大家都覺得打完譬如6個月之後個水平係比較低，咁打第三針一定係一個解決方案。咁中國裏面鍾南山都講過呢樣嘢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真係打第三針咧，都唔應該係全民打咯，係只要針對性一定要問目的係啲咩嘢。咁譬如長者而家打針嗰、那個數據，譬如60到69就5%啦，70到79就37啦，大過80歲就12%。所以第一波咧仍然係要打第一針同第二針，但係打咗頭一兩針而又過咗6月之後，嗰啲咧我自己覺得都可以提供第三針，因為我哋仲未去到一個80-90%嗰個格局。如果去到80-90%嘅格局咧，基本上兩針就應該可以應付到。但係我諗啊，應該去到年底先至可能有機會去到80%。今個月底到70%咧，都係好危險噶啦！我自己覺得，根據譬如琴日得15,000個人打第一針，咁同埋第三針咧，除咗長者之外咧，就係前線嘅工作人員啦，包括醫護啦、邊檢嘅防疫嘅人員咧，嗰度點解要打咧？唔係因為佢哋個死亡率會因為打到第三針會減低好多，唔會嘅，因為佢哋已經係好健康嘅人啊，兩針已經係預防佢嗰個重症係好好嘅。咁但係咧，因為你而家仲係講緊要防止擴散啊嘛，外防輸入啊嘛，咁所以啲邊檢啊、醫護係唔可以冧低噶嘛。如果佢一檢查到有，咁佢又要即係 off duty， 咁點算咧？咁所以嗰批人咧都係應該打第三針。即係如果我哋決定打第三針咧，就係、是、呢兩批人，就是、長者同埋前線嘅工作人員 優先佢哋係嘛？ 係啦，咁其實基於係乜嘢咧？就係、是、因為而家科興同埋呢個復必泰打針嘅對比就大概40:60。咁所以我都計過條數㗎啦，咁一定足夠科興嘅疫苗嘅針去俾呢兩堆人去打嘅，咁亦唔好浪費佢，因為我之前都講過，我哋千祈唔好浪費我哋手裏面1,500,000針，千祈唔好。 我見世衛好似有啲呼籲，就係呢啲已發展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即係暫時唔好打第三針住，跟住佢哋就話，即係俾一啲接種率低嘅發展中國家打咗先。 絕對明白，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再買多疫苗啦，就用好我哋手中已經買咗1,500,000針，因為我哋而家買咗嗰啲咧，你捐俾人哋都好難用，尤其是復必泰你運得嚟，人哋又要有咁低温嘅儲存，科興都還好，可以其他啲第三世界可能都能夠比較容易得。用得到，但係佢亦有呢一個所謂儲存期等等，所以我哋真係集中 去諗點樣用好嗰千百萬針。我都計過條數，如果全民係去到八九成咧，頭先我咁嘅方案科興打三針咧，都唔需要再去買疫苗噶啦， okay. 真係唔需要。咁至於伏必泰咧打第三針，美國都講咗啦，暫時唔應該打嘅。即係嗰啲科學家啦，白宮就另外諗法啦。咁真係要打伏必泰第三針咧，就真係做過肝臟啊，或者係腎臟移植，食緊三隻即係比較重嘅抗排斥嘅藥咯。咁嗰啲肯定就要打第三針咯。 OK，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問第三針點解要打，唔好就盲目話越多越好，千祈唔好。即係我哋要我哋嘅目標係啲咩，一定要好明確咯。 整體你覺得譬如長者而家嗰個接種率係點樣，或者仲有啲咩方法去提升咧？見到政府又提出嗰啲 要洗樓啦，我哋叫做 係。 咁嗱，我見到八十歲嗰啲咧，我哋大概有40万人到啦，咁真係要落區咯，即係要每一區。要找回個地方工作的組織，究竟那個區裏面有什麼老人家是住在哪裡，是怎樣他們聚居聚集在哪裡，就在他聚集聚居的地方就有這個接種點。有些老人家出不到門那些，新加坡就直接派人去上門，他都這樣叫做洗樓，都洗了幾千幾萬個這樣。至於60到69呢，都是比較健康那些，都去到50%，那個呢真的可以用其他方法做的。咁啊，至於70到79就去到37%啦。咁嗰啲我諗都係基於再大力宣傳啦，使到佢更加方便啦。咁嗰啲接種中心呢，其實當然我明白政府嗰個問題係需要縮減規模，咁但我自己覺得如果呢一批人仲未去到60-70%呢，太早刪咗呢個接種中心都係會使到我哋呢個接種率提升係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囉，只能咁講。至於啲工作年齡嗰啲人咧，其實都唔差噶啦。咁譬如40到49已經79%噶啦，即係大概20歲到59歲咧，係接近70到80%打咗第一針嘅。咁至於嗰啲咧，就應該係佢僱主啊或者僱員啊雙方面去協調。咁仲有啲咩嘢佢哋去諗下？點解佢唔打原因係啲咩嘢？有咩方法可以幫佢哋解決咯？咁兒童就好簡單啦，真係打科興你就會即刻擠高到8-9%噶啦。有冇10%我就唔夠膽講。咁如果是小學生呢，咁如果打科興的話呢，佢係一個滅活疫苗，咁而家我知道衛生署已經安排打呢個流感疫苗，佢有接種隊去小學嘅。咁如果大家都覺得啊，其實啲安全同埋有效數據都足夠啦，咁真係話小學生都可以打。咁其實喺呢個冬天嚟之前呢，政府已經有一個機制可以入去小學嗰度幫佢哋打。兩種嘅啦，就呢個科興嘅新冠疫苗同埋呢個滅活嘅流感疫苗，兩個都係滅活疫苗。咁佢哋相距14日嘅啫，呢、這個全部都係可以安排到。咁你差唔多咧，去到年底咧，如果小學生都打到70%、80%、90%咧，明年 Q1 咧，小學、中學全部一齊翻學。我自己覺得咧，喺班房可以戴口罩，出到嚟唔使戴口罩。如果運動嗰時啫，小學、中學喺 Q1 全部唔使戴口罩喺運動場度奔跑。 OK， 咁個咧就要大家共同努力，使到佢唔好再變咗個肥胖嘅細路仔，有學習嘅障礙，有情緒嘅困擾。咁我哋真係要放膽去做咯，唔好再係瞻前顧後，使我啲小學生、中學生冇得開學，冇得唔戴口罩去享受佢學院嘅生活。呢、這個就係即係透過呢個電台向所有嘅官員、所有嘅專家委員、所有嘅家長、所有嘅學校老師去呼籲做好呢件事情。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多謝曬你今日同我哋傾咗咁耐。劉宇龍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啊，由科興嗰個嘅年齡門檻啦，係咪可以下降咧？講到第三針啊等等，你係點睇咧？1872311，1872311。另外咧都想講一個有關於即係醫生方面嘅議題，其實之前都同大家講過有關於就係呢一個嘅醫生註冊修訂條例啦。咁啊，啱啱咧政府咧就有三個嘅新嘅修訂，包括咧其中就提到就話放寬一啲。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原本就是說要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就可以申請以一個特別註冊方式來到香港去執業的。現在就說去到如果他們有認可的醫學資格和認可的專科資格，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醫生都可以透過特別註冊來到香港那裡做到事情等等的。這個其中一個修訂，過往一段時間都跟大家傾了不少，見到呢其中呢香港執照醫生醫學會呢都有一些看法。電話旁邊就請來他們去談談先。有香港執照醫生醫學會榮譽秘書江家明，早晨。 早晨 江家明，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剛才說到 這個嘅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啦，咁政府又提出個三個修訂啦。你自己經過幾日討論啦，你自己又如何咧？即係點睇呢幾個新嘅修訂咧？又 咁就其實最近嗰、那個那個見到透露嘅修訂提議都比較多啦。咁、就不過其實本會仍然都係相信咧，其實咧最公平可靠嘅機制咧，都係一個執業資格考試嘅。咁就不過咧，就在於嗰個關於修訂嗰度其實我哋亦都有啲憂慮咧，就係而家佢哋將會改變咧，容許其實就譬如佢新嘅修訂就話無需要喺外地完成呢個實習咧，已經咧就可以容許佢哋翻嚟香港考呢個執業試，然後走去進行培訓啦。 即係呢個係講緊合資格嗰啲醫科生畢咗業之後。 呢、這個係講緊係啦，有認可醫科資格嘅醫科生，咁就唔需要喺外地完成嘅嗰個實習，已經可以翻嚟去考試去做實習咧。其實呢、這個我哋有兩大憂慮，就係第一咧就係。這個修訂可能會進一步減少了本身已經是需要去考這個執業試或者已經通過了執業試的醫生的培訓機會的。 嗯，即是你講本地那些是嗎？ 本地那些是因為其實我們譬如本會代表 的醫生呢，有一部分呢是相信呢是會是不會是被納入有認可醫學資格 的範疇裏面，但他們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來的。咁就佢哋好有意返嚟行醫，咁但如果咁樣就已經將一部分嘅位分咗出去呢，會唔會令到呢啲係本地香港人嘅醫生參加執業試嘅醫生，亦都會可能減少咗佢哋實習同埋培訓嘅機會啦。 但而家本地譬如要做呢啲實習或者培訓係好唔夠，即係譬如之前聽話專科培訓係可能有啲真係唔夠啦，實習都係好唔夠嘅咩？ 其實嗰、那個名額呢始終係有限嘅，咁就你話 sorry， 我唔知你話唔夠嘅意思係， 因為你話即係可能多咗呢一個渠道，俾一啲嘅非永久性居民，係一啲永久性居民，佢哋係喺外地啦，培訓完之後未做實習嘅，翻嚟香港就同香港本身要做實習嗰啲人爭嗰啲名額嘛。你頭先話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冇錯。係 咯。咁我就想了解到本身實習呢樣嘢係咪好唔夠，或者個名額係有點樣限住咧？而家其實。 尤其是專科訓練名額啦，其實咧香港嘅專科學院啦，同埋其他分科嘅學院咧，每一年咧可以提供嘅培訓機會咧都係有限嘅。咁就始終譬如係一個外科醫生咁樣啊，佢一定要做咁多個手術啊，佢哋嗰個喺訓練嘅六年裏面，佢哋一定要證明到可以獨立咁樣去做得到，或者係參與一啲。大型嘅手術一定要達到咁多個數目，你先至可以去被認可，去再加埋通過考試成為一個專科嘅外科醫生。咁如果你再多咗呢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咧，去參加呢、這個即係呢個專科訓練嘅話咧，第一要有咁多個位去容納佢哋。同埋都要即係你亦都會相信，真係會令到咧係有困難咧，去有咁多個專科訓練名額俾咁多唔同嘅醫生。 係，頭先你話仲有第二點嘅憂慮係嘛？ 第二點嘅憂慮咧，其實咧佢哋如果係唔需要已經達到一個完成咗嗰個臨床嘅叫做實習咧，跟住咧就已經可以翻嚟考試作實習咧，始終咧嗰個安全性咧又會再低少少噶咯喎咁。因為經驗多啲經驗嘅醫生咧，就再考完試之後先做咧，始終係會係嗰、那個喺工作上嘅安全性都會高啲噶。 即係你意思可能因為佢哋實習期間理論上都應該有其他正式嘅醫生註冊咗嘅醫生係高級啲嘅，佢哋會有經驗啲嘅帶住佢哋噶嘛，咁樣都唔足夠咩？即係做實習就係可能都真係未必經驗咁夠喎，咁呢個都係必經嘅階段嚟噶嘛，唔係咩？ 咁但係當你咧一段短時間突然間咧係多咗好大量嘅實習醫生，咁就但係你負責去監督佢哋嘅醫生咧個數目咧係啊，就即係佢哋突然間要監督多好多個實習醫生嘅話，未必可以同一時間咧去兼顧咁多實習醫生嘅需要啊，去觀察佢哋嘅工作啊嘛。 但係呢個會唔會 即係其實喺嗰個數量上面嘅限制。不過你頭先有講過數量限制，有可能令到本身要實習嗰啲人又爭得好勁，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循環嚟嘅，係嘛？即係可能會覺得 係啊，嗯，係啊。 我見到你哋咧喺回應嗰度有一點啊，提到話香港嘅醫療體系面臨嘅主要問題係缺乏基礎設施同埋專職醫療人員的投資等等，就話盲目增加醫生數量不會改善到對患者的護理和確保他們得到適當的治療。但一直都說譬如醫生人手不夠，這個都的確是問題來的。現在開多了一個渠道或者方法引入一些的醫生，不是怎樣都好過 不開嗎？ 其實呢，我們本會認為呢，其實這個醫生數目的不足呢，其實是我哋好多时只系觉得系喺公营医疗体系里面医生数目嘅不足，系有个好大嘅问题系唔能够挽留到人才，令到人才流失咧吓，嗰、那个先至会制造呢个不足。咁所以其实我哋认为呢个重点咧系要注力去着力去改善咧，其实嗰个公营医疗医生咧里边嗰、那个工作环境咧，令到吓唔好咁。即係咁多個醫生咁容易流失咧，其實咧反而係呢啲資深嘅醫生啊，佢哋係對本身我哋香港個公營醫療體系同埋香港本地嘅病人嘅情況咧，都已經好熟悉咧。佢哋係最有效挽留住佢哋，係最有效可以改善到我哋嘅情況嚇、啊，因為不斷咁去即係引入一啲係對香港未必好認識嘅人嘅醫生咧，應該話，咁就其實佢哋我哋有擔心咧會嚴重影響香港醫療水平之外咧，其實咧亦都會有可能喺我哋個專業裏面咧又會挑起紛爭啊。其實實際上對病人咧嗰、那個、那個護理咧亦都未必會真係好。可以在短期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都要需要比可能长时间去适应本地的情况。 即是你意思是那个纷争是来自病人或者外界对医生的质疑，还是什么意思？ 即是我们认为呢，其实呢医疗专业人员之间呢那个互相的协作呢和个信任都很重要。 嗯。 那就突然间如果说很短时间就有大量的非本地培训医生加入呢，那我们其实負責也是一樣，就是咧負責比較我哋資深嘅醫生咧，突然間係需要監督大量嘅醫生，咁我哋之間就即係佢哋個工作量，佢哋會突然間壓力大咗好多。 嗯，咁、 亦都會咧我哋有時咧，如果同埋目前咧嗰個醫學界裏邊咧情況都好憂慮咧， okay. 我哋突然好似比較快去改變目前嘅政策咧。我哋 OK 好， 亦都會對 江家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為咗令前海合作區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同埋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決定進一步擴大發展面積，將前海合作區的總面積擴展多7倍，去到120平方公里，相當於 1.7 個沙田區，面積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為大。信播報導。 明報相關報導就提到，中央一連兩日宣布粵港澳大灣區新政策，不過中央處理橫琴和前海的方式不同，前者容許粵澳共管，前海就由廣東省和深圳領導，未列明港府在制度上的角色。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員洪慧文說，中央處理橫琴和前海方式不同，澳門和廣東可以共管橫琴，因為澳門提出用地要求，但是港府未有要求深圳用地發展，兩者情況不同。他認同前海發展會對香港帶來一些挑戰，但不同意會吸走香港資金和人才。他說部分領域例如香港機場會面對深圳機場競爭，但是大灣區經濟體龐大，能夠容納多個機場互補。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新一年度疫苗資助計劃及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將會在10月展開，為合資格人士提供資助或者免費季節性流感和肺炎球菌疫苗。衛生署買入636,000劑滅活流感疫苗，在下個月6日開始到校接種。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季節性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和新冠疫苗的接種間距時間建議為最少14日。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垃圾徵費草案早前獲立法會通過，但是18個月的準備期被環保團體質疑太長。環境保護處副處長陸家健表示，設定18個月準備期是由於招標和改善垃圾收集以及回收系統需事，同時希望為社區參與提供適應期。對於徵費之後可能會出現的非法棄置問題，政府會加強公眾教育以及風險為本的執法並行，例如在垃圾站安裝閉路電視和針對衛生黑點針對性執法等。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記者是獲悉勞工及福利局計劃修改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和職工會條例，將國安法納入不能擔任社工的罪行，國安法定罪者除非獲得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全體成員同意，否則不可以出任社工。國安法定罪工會理事同樣會被取消資格，相關的修例工作最快今年展開。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612人道支援基金上個月宣布有秩序停止運作，不過昨日就改口說，由於提供資金、託管和收支服務的真普聯不再為基金執行資款指示，即時暫停接受捐款。截至到昨日下午1點，基金銀行戶口有大約721萬元的結餘。警方上星期三表示，國安處正調查612基金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或者其他香港法例，警方可以向高等法院申請提交物料令，要求有關人士提供和偵查國家安全罪行有關的資料。據了解，警方已經拿到有關的手令。信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上水宝石湖村一对母子倒闭单位入面，初步相信59岁的儿子患有心脏病，他的103岁妈妈不良于行要由他照顾，两个人靠领取综援为生。社论说，保安员熟知道大厦居民状况，尤其是长者，一旦发现他们忽然不见了一段时间，保安员可以主动伸出援手了解情况，或者可以阻止更多悲劇發生。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說，食環署打擊隨地棄置垃圾，2018年起推出網絡攝錄機計劃，全港18區一共安裝275個網絡攝錄機，記者巡視發現竟然有125部停用，即是隻眼開隻眼閉。政論說，攝錄機三年來捉了多少垃圾蟲，對當區衛生有什麼正面影響，食環署應該向市民一一報告，檢討計劃成效。《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以擴區為基礎，圍繞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推進港深規則銜接，實現人才、資金等的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為香港解決深層次矛盾提供巨大機遇。社评话，香港应该善用自身发展优势，坐言起行，切实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深化前海改革开放方案，将深圳的高科技港口、机场发展成熟区域纳入扩容后的前海内，成为深港结合的纽带，将香港国际水平的专业服务和深圳高科技等优势联合起来，并为港人创造更便利的生活空间。社论话，在中央推动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将会全速前进，香港要抢搭呢架高速列车，动作一定要快。星岛日报社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同埋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都继续同你跟进噶。咁先讲九龙区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雨晴轩噶。西九龙走廊丽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雨晴轩。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光书院同埋蒲岗村道桥底嘅两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永光书院同埋蒲岗村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彩虹村。 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出旺角咧，就系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美孚西港铁站噶。再讲一次啦，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呢一段路咧就褪前咗少少开始塞，就系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嗰一段啦。咁车龙咧排到去美孚嘅西港铁站对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嗰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联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喺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车多，龙尾就喺美松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雷洪德、余翠儿、何正刚。 港台体坛一二三，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2021年9月7日，中央公布前海改革开放方案，林郑月娥期望共同推建大湾区。 新增两宗输入个案，美国抵港女子初步确诊。 港大研究发现，港人长寿与持续有效控烟有关。 阿富汗塔利班称，临时政府未来几日成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医生注册条例啊，嗰几项嘅修订啦，讲咗好几日啦。咁啊，头先又同到咧香港执照医生医学会咧提到其中一个修订，就话咧就系俾一啲持有认可医学资格啦，但系未喺香港以外嘅司法管辖区咧系做实习嘅呢一啲嘅医科生啦。咁如果佢本身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嘅话咧，咁佢就可以咧翻到嚟香港参加执业试之后咧就可以做实习嘅。对于呢一个嘅修订啦。 頭先就同到執業執照醫生醫學會傾到，咁佢其中提到都話咧，如果大量呢一啲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嚟執業啦，咁可能都會令到專業間嗰個信任咧會產生一啲嘅負面影響，而負責監督佢哋嘅醫生亦都可能會有一啲額外嘅壓力嘅一啲咁嘅睇法嘅。繼續揾佢哋喺電話旁邊傾，有香港執照醫生醫學會榮譽秘書江家明。早晨，江家明，我都想问多少少头先提到嗰一点啦，即系你都担心即系对于即系外间对你哋嘅专业有质疑啦，或者你哋自己医生之间都可能会有一啲不信任嘅情况啦。但系会唔会有一啲嘅另一方面嘅谂法，就有啲人觉得啊呢一、這个谂法正正系咪就系一啲本地医生医医相卫啊，或者保护主义啊？点睇有呢啲咁嘅谂法咧？ 其實咧就如果話講本地醫生嘅諗法咧，咁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非本地訓練嘅醫生啦。咁我亦都係經呢個考執業試翻嚟香港執業嘅。咁就我哋覺得咧，以目前我哋已有嘅做法咧，就好大程度咧，其實咧係增加咗嗰個本地應該話無論本地醫生或者係市民對我哋非本地訓練醫生嘅信心，就係我哋考完試，我哋達到一個本地要求嘅水平，先至可以喺香港執業啊嘛。咁講起醫療人員專業之間嘅互信咧，呢樣嘢亦都好重要，就係我哋要，因為其實醫療團隊咧係一個真係一個團隊，係好需要基於大家合作。咁如果喺冇經過一個嚴格評估嘅情況之下咧，就已經比較隨意咁招，即係嗰個招收喺非本地嘅醫生咧。雖然佢哋會係同一時間入到嚟我哋個體系裏面咧去接受監督嘅工作，但係同行裏面之間嘅互信咧，都會可能係受到比較大嘅挑戰。 我見到個議員甚至想建基於頭先講呢幾項嘅新嘅修訂啦，再有啲嘅建議，就話可唔可以再放寬咧？譬如就話俾一啲認可醫學院畢業嘅未攞到專科資格嘅醫生啦，又或者係未喺海外完成實習嘅醫科嘅畢業生啦。咁只要佢哋生父生母，即係佢爸爸媽媽或者佢哋嘅配偶咧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嘅話咧，都可以透過特別註冊咧嚟到香港係受訓啦，同埋做醫生嘅。點睇呢個建議？呢、這個就再闊一啲咯，呢、這個又 其實咧，我哋覺得咧即係我哋個會覺得啦嚇，喺去到要用一個家庭關係咧去決定一個人適唔適合咧。因為用佢同香港永久性居民嘅家庭關係嚟決定佢係咪適合喺香港行醫咧，係唔係一個喺專業上面一個好合理嘅做法啦？咁就因為其實因為佢生父或者生母或者佢嘅配偶係永久性居民，唔意味住一個人突然間係更加安全，更加可以經一個特別渠道就可以不通過一個正統的執業資格考試就嚟行醫。 所以就都覺得這個看法未必可行。 是啊 ，OK， 啊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江家明。江家明系香港执照医生医学会荣誉秘书嚟嘅，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咯。电话旁边有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邵立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咁啊，三大修订啦，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咁就包括啦，我简单讲下啦，就系认可嘅医学院毕业嘅非永久居民专科医生咧，可以嚟香港用一个特别注册嘅形式啦。咁另外咧就系获认可嘅海外医学院毕业生啦，咁佢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咁就可以嚟香港考执业试之后做实习嘅。另外就系有限度注册嘅医生可以衔接特别注册。点睇呢几项修订啊？你觉得吸唔吸引到啲海外医生嚟香港咧？ 我相信其实而家香港好多市民都知道，其实我哋系唔够医生嘅。咁呢个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嚟嘅。咁嗱，頭先我都聽到各位秘書長講過啦，各位醫生講啦，即係佢自己都係考嗰個試過嚟啦。咁我恭喜佢啦。咁但係其實考嗰個試過嚟香港嘅醫生，如果其實係足夠嘅話咧，其實我哋根本就唔需要搞咁多，政府亦都唔需要修訂嗰個條例嘅。咁因為事實講俾大家聽，其實而家係唔夠醫生，縱使嚟緊咧喺香港啲醫學院咧，佢話加大嘅培訓，嚟緊十年嘅話，我哋喺立法會度咧聽到佢報告咧，其實都係爭好多醫生嘅。所以我哋只可以盡快咧，就係去加強點樣可以令到醫生吸引嚟香港。 咁今次政府其實有幾個修訂啦，即係去放寬一啲醫生過嚟啦。頭先即係放寬醫生過嚟香港，可以有機會即係去做實習又好，做專科又好，即係等等嘅方式啦。咁希望其實都係增加嘅啫。咁我都係喺而家，其實我哋喺政府諗出嚟嗰個方案上邊嘅話咧，其實我哋再加大少少，希望可以再闊啲嘅啫。個目的只係得一個，希望係增加多啲醫生嚟香港。 嗯。講下你嗰、那個修訂啦，建基於譬如而家第一點就話非永久性居民有專科嘅認可資格嘅醫生咧，都可以嚟做一個特別註冊嘅。呢、這個你有啲諗法喎，呢、這個都係嘛？ 嗱，其實我主要有三個修訂嘅、嗯。第一個咧就係講緊嗰啲學生咧喺嗰邊嗰一百，即係將來其實嚟緊咧就會有，即係政府會揀定一百間世界最好嘅醫學院啦，嗰啲醫學院培訓嘅學生啦，咁喺嗰度咧。佢就如果嗰啲學生喺嗰度讀完啦，已經讀完個醫科生呢個第一個環節啦。咁嗰啲學生咧，我哋其實就係、是、如果係香港居民咧，其實政府就俾佢過嚟香港做實習嘅。一做實習其實就六年噶啦。咁嗱，我喺呢一個嘅環節嘅話咧，其實就係、是、因為嗰啲係香港永久居民，其實都俾佢嚟嘛。咁我希望佢香港永久居民嘅配偶同埋香港居民嘅子女其實都可以過嚟啦。點解擴闊就係咁咧？就係、是、你諗下，其實即係如果讀到醫科生咧，有啲可能已經廿幾歲，有機會其實佢哋可能已經結婚噶啦。OK， 咁如果呢一類嘅朋友，其實如果佢配偶嚟香港，其實如果唔係一齊過嚟嘅，咁佢另外一個亦都係讀緊醫科生嘅，咁亦都會減低咗佢嚟香港意欲咧，開始做兩個分離啦，係咪？如果佢本身係香港人嘅父母，佢啲子女喺外國讀咗好多年書啦，咁我相信嗰啲係叻仔叻女嚟嘅，點解我哋佢爹哋媽咪係香港人，點解我哋唔吸引呢啲人才過嚟呢？係咪？第二樣咧就係、是、政府話就係放寬一啲咧，其實本身喺嗰一百間大學下邊咧，嗰啲醫科醫院咧已經係做咗醫生嗰啲人啦。咁嗰啲人咧，其實可以過嚟咧，就如果喺公立醫院咧，就可以即刻做專科醫生嘅都係。咁嗰啲嘢講緊咧係啲香港人，都係同樣嘅概念。我都係將嗰啲香港人嘅配偶同埋嗰啲香港人嘅子女咧，俾佢放寬啲，俾佢引入嚟香港。咁你諗下，如果你做緊醫生嘅，咁啊更大機會，其實可能你結咗婚啦。咁好多同一個行業嘅人咧，其實佢都要娶翻同一個行業嘅人嘅。所以其實好大機會，佢哋可能嗰啲配偶都係醫生嚟。你諗下，如果我淨係放一個嚟，另外一個唔好過嚟執業，會唔會都係減低佢咧？呢個都係即係第二個原因，我哋要擴闊嘅。咁至於第三個咧，就係咧，請講嗰一百間大學。咁我哋而家佢哋講一百間大學嗰啲學生，其實可以過嚟香港，即係或者畢業初過嚟香港做啊，即係行呢個系統啦，係咪？咁我哋放闊佢係咩？就係喺呢一百間大學裏邊嗰啲教授，或者呢一百間大學下邊嗰啲嘅附屬醫院嗰啲醫生。執住緊醫生都俾佢過嚟，咁呢啲你諗下嗰啲，你喺一百間大學下面讀書學生，我哋都俾佢過嚟，咁教佢啲教授點會唔夠資料過嚟啦？點會唔夠 call 啲過嚟？咁等等，其實呢幾個就係我哋嘅修訂啦，希望可以即係都係幫香港市民多啲嘅醫生有機會過嚟香港。 但反而喺頭先嗰一點咧，因為原本話喺啲認可嘅醫學院做即係做開專科醫生啦，咁佢係非永久性居民啦，就可以係有一個特別註冊嚟。咁我重點就係佢係專科醫生嘛。而家我見你嗰個嘅諗法就係話，佢哋爸爸媽媽或者佢配偶係香港永久性居民，攞到專科資格之前、都可以用一個特別註冊嚟。咁呢個就變咗唔係政府話。即係而家可能香港話醫管局見到一啲公營機構好欠缺專科醫生，就未必回應到，因為佢哋未係專科醫生都可以嚟喎。你呢個放寬就 嗱，而家其實呢個框咧就係講緊，如果嗰一百間大學出嚟畢業嘅學生已經喺嗰邊註冊咗做醫生，如果呢啲嘅人士過嚟香港，如果佢本身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嘅話咧，佢都可以直接過嚟香港咧去考嗰個叫做專科醫生嗰個資格咧，喺呢邊可以執業嘅。 嗯。 本身有呢一嚿嘢 ，OK， 咁而佢講緊係嗰邊，如果有啲已經係專科醫生啦，直頭就跳過嚟，佢就唔需要再係去做翻專科醫生呢個程序咯。佢係兩個唔同嘅系統嚟嘅。 咁但係你而家係用緊特別註冊呢一個本身喺政府建基呢一個嘅修訂嗰度再改嘛？咁我就諗緊，咁你點樣去喺用呢一個渠道去吸引多啲專科醫生咯？就係、是。 兩嚿嘢嚟，一嚿咧就是、本身嗰啲人已經喺嗰邊係一啲專科醫生嚟嘅，咁佢過嚟香港，如果中意香港嘅環境嘅話，或者我哋可能有工資或者其他吸引多啲，可能佢過嚟啦，呢人係咪？咁另外我而家修訂佢係講緊喺嗰邊嗰一百間大學畢業咗嘅學生已經喺邊註冊做咗醫生，咁但係醫生佢唔係專科醫生啊嘛， 係啦， 咁佢過嚟香港都需要繼續喺香港做喺嗰啲公立醫院度係培訓一段時間先成為專科醫生，佢先可以跳出香港嗰個公立系統出翻去私人市場嘅。 嗯，我明白 okay, 我明白，即就唔係政府一講個一講就係、是、啊嚟就已經係有個專科資格嘅，呢、這個就要再佢嚟到再接受一個嘅專科培訓先至。 當然啦，當然啦，當然啦、嗯，因為嗱，其實成個流程你見到咧，佢系統咧講緊嗰啲嘅醫科生過嚟香港，唔係好多讀完喺咁讀完醫科生過嚟都要喺香港做實習六年啊。你做完實習六年之後，你要做專科醫生嘅話咧，可能有機會再讀多五年嘅，因為成個流程最長係十一年嘅。你諗下，嗰啲人你如果你質疑佢啊，其實係香港適唔適應啊？佢喺嗰個公立醫院度做六年、做十一年，外國人都識講廣東話啦，做咁多年，佢點會能夠佢唔適應咧？咁嗱，但係大前提，你仲要知道一樣嘢，香港其實唔係淨係講中文嘅人喺度住啊嘛，其實有好多。啊！外籍嘅人喺度住啦，南亞嘅人士喺度住啦，甚至要外佣，其實佢哋都唔識講廣東話嘅。如果你嗰啲人其實過嚟嘅話，其實係講外語嘅話，咁其實講英語嘅話，咁我都可以幫手去解決一部分香港其實而家需要英語嘅patient 啊，即係嗰啲嘅病人嘅，係咪？咁你自然就會騰翻出一啲即係可以講廣東話嘅醫生出嚟，去幫翻香港嘅市民。咁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只係有增加，其實係冇減少嘅。 嗯，嗱，整體嚟講咧，而家呢個就會係話預九月24日交上內會，話十月中係可以交上大會恢復二讀嘅。你估係咪可以如期進行啊？都 我哋。我會跟個程序去做啦。咁進唔進行到嘅話咧，咁我相信睇下其他議員啦，同埋政府個態度係點樣。 嗯 ，OK，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邵家輝咧就係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佢都提到有三點建基於政府嘅幾項修訂，我咧係再提嘅。咁啊，有關於呢一個嘅海外醫生嘅醫生註冊修訂條例嘅草案咧，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對於引入一啲海外醫生，你有冇啲咩特別嘅睇法咧？都可以打嚟一齊去講下嘅。另外講下外面嘅天氣咯，而家氣温咧係30度，相對濕度係76%嘅。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千禧年代，先聽一節1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張鳳平。 好多人都經常抱怨心情不定，咁究竟係點樣一回事呢？最常見嘅情況係容易被別人嘅言語所影響，或者好在意別人對自己嘅評價，經常無法只為自己落判斷，將決定權交到喺別人嘅手中。又或者面對父母、朋友、上司同埋同事嘅時候，自己總係容易動搖立場，令到生活煩躁不安。定心呢本書副題係找到不受他人影響的自己，係由兩個人合著，一位是日本畅销书《断舍离》的作者山下英子，另一位是日本的瑜伽大师龙川修。 讲起瑜伽，很多人总是以为它是一种有助健康的运动，让身体放松。其实瑜伽虽然有助健康，但是并不是以健康为目的，而是可以作为一个人的自我逐心，帮助我们活得更坚强、更精彩的生命智慧。 今日社会资讯泛滥，各项嘅信息都随时可以喺手机度揾到，表面上睇系俾我哋生活喺一个极度方便嘅生活环境，但系从另一个角度睇，资讯嘅提供者佢个背后都有好与坏、对与错嘅价值观，而啲价值观都系因人而异，令到真与假嘅资讯充斥网络，反而令人容易迷失自我，变得摇摆不定。 当面对大量不稳定和不确实的外来信息，人就会对未来产生不安和痛苦，甚至恐惧，并因此而令我们没办法开拓视野去体验生活的喜悦。人心一旦不定，就会产生很多无谓的恐惧，生活得越来越疲累。 而《定心》这本书正是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没完没了的大量信息，而找到一个坚定而且具包容的哲学，俾我哋无时无刻都能够依靠和信赖的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定心》，作者山下英子、龙川修，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运动员有梦想，努力不懈地去追梦，最终得到好成绩。香港体育学院里面的运动医学及科学团队相信功不可没。 香港家书有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 你们这个团队为了准备今次的奥运会，过去几年间不间断地不停工作，成为大家追逐奥运梦想背后的造梦工厂。

少嘅一啲棕地啊，见到有环保团体咧都调查发现到啊，就话咧喺啲棕地入边咧，佢哋发现到有最少有35个咧呢啲棕地嘅工场咧系涉及一啲嘅违规作业，咁就话个面积咧都有超过20公顷，咁就话咧其中见到有啲工场入边咧出现一啲巨型嘅垃圾山，而呢啲垃圾山咧亦都系夹杂住唔少一啲嘅电子垃圾啊、五金嘅废料等等，咁成座山咧都佢哋观察到咧话有成系5至8米高嘅，部分咧亦都系话距离民居咧比较近一啲啊。呢啲咁嘅金属嘅废物，究竟会唔会对于附近嘅环境嘅话，长远香港一啲嘅垃圾嘅承担咧都会有影响咧？请你一位嘉宾咧系讲下佢哋系调查嗰个结果系点嘅。有绿色和平项目主任陈可纯，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陈可纯，讲下你哋嗰个研究系几时做噶，同埋系咪主要就系一啲棕地嗰啲嘅作业啊？主要系睇到。 系啊。 系，讲下个结果系点先？系。 好啊，我哋其实就系7月头至到8月中咧，咁就开始做呢个嘅棕地嘅调查嘅。咁我哋就当时就系从循住棕地上面有咩乱象啊，或者系违规作业咁样去睇啦。咁就系好似你所讲啦，就揾咗35个咧违规嘅作业。咁当中就分别系有3个乱象啦，我哋归纳为。咁第一个咧就系大家都会见得最多嘅，就系嗰度有起码有5个场咧系做紧一啲垃圾山，即系一啲五金废料嘅回收嘅作业嘅。咁第二样作业啦，就系一啲大家都应该会听过好耐噶啦，就系电子垃圾嘅拆解场。咁佢哋首先系有毒噶啦，同埋都系非法嘅。咁就唔單止係都其實成20多年嘅問題都未解決啦，我哋就發覺仲有擴散或者佢哋係越做越大擴展業務嘅傾向嘅。咁第三個亂象咧就係一啲已經清空咗嘅電子垃圾場，咁但係就因為政府冇理到啦，咁就冇網管，咁所以就令到成個場一大片空地咁就嘥咗，我哋擺一啲冇人清理嘅電子垃圾嘅殘渣喺度，繼續污染周圍嘅環境咁樣咯。 嗯，嗱，先講啦，頭先話幾類啦，我想知道咧呢啲垃圾山嗰啲所謂垃圾啦、五金啊嗰啲廢料咧，其實邊度嚟噶？點解會堆咗喺個棕地嗰度咧？同埋係想做啲咩咧？堆喺度係？ 嗯，我哋咧就都近睇过嗰啲五金嘅垃圾啦，咁就发觉其实佢哋系一啲铝废料啦，一啲唔常见嘅塑胶垃圾嘅唔常见嘅外国品牌嘅塑胶垃圾啦，即系譬如啲洗头水啊、沙甸鱼等等，咁上面都唔系，甚至唔系写英文嘅，咁同埋仲有一啲建筑废料啊，同埋其他嘅譬如系汽车嘅废料啊等等，咁我哋就怀疑咧呢啲都系一啲进口嘅垃圾嚟嘅，咁就系商人咧就透过入咗呢啲咁样嘅废料啦，咁喺香港进行一啲初步嘅分拣啊、破碎，咁就将值钱嘅五金废料咧。就出口去其他地方，咁一啲冇即係垃圾啊，或者冇咁有用嘅嘢，咁就會留喺香港，咁最後咧就非常之可能係會落咗香港嘅堆填區。 嗯，但本身入呢一啲嘅垃圾入嚟係咪可以係獲批准，定係本身入已經係違規嘅咧？ 如果是進口的鋁廢料呢是要經過要得到環保署的入口申請的。咁但是就這個當然是一個問題啦，就是應該入到來。咁但是更加大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這些五金廢料竟然霸住這麼珍貴和這麼大片的土地資源。咁因為我們成日都說香港是土地短缺，咁所以就成日都說要去搞濕地啊，要去搞郊野邊陲啊，要去填海等等。咁我們就認為這個其實不單止是垃圾山本身的問題啦，更加是一個土地不冇善用嘅問題咯。 嗯，但我想知道咧，究竟因為我見譬如地政總署講到咧話，放置呢啲回收物料咧係冇違反個地契條款喎，係咪真係有違規嘅問題咧？就住垃圾山呢個情況先。 如果垃圾山咧，佢部分嘅土地咧，我哋就睇過佢係的確係可以我哋存放一啲五金嘅廢料嘅。咁但係因為成個場就好大啦，首先佢就有部分嘅地方咧，譬如係最大嗰個長雞白嶺。佢成個場佔地咧係7.7公頃嘅，但係當中咧有4公頃都係官地嚟嘅，咁所以呢樣嘢就如果佢冇短期租約嘅話，咁就首先都係違反咗個條款啦。咁同埋第二樣就係佢有啲本身嘅土地，有啲垃圾山嘅土地用途咧，就係所謂叫做政府公共用途同埋機構，咁呢啲就唔應該係我哋擺放五金即係任務嘅垃圾嘅。咁所以呢啲其實都已經好表面上，如果佢又冇改劃申請，咁而 規劃署都講咗佢冇收到申請啦。咁冇申請底下咧，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唔符合個土地用途嘅做法咯。 嗱，就住環保對環境嘅影響方面，我見到你咧就提到話用一個荷蘭嘅土壤污染標準咧，就話佢有啲樣本咧嘅金屬含量咧係超標嘅。點解會用到荷蘭嘅標準？本身香港有冇呢方面嘅標準？定係香港方面嗰個標準有冇超標定點咧？ 有啊，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問題嚟嘅，因為咧我哋當初就係有睇過香港本身嘅三個嘅標準啦，咁就係一個俾住宅用嘅標準啦，跟住俾公共用地嘅標準，同埋俾工業用地嘅標準，咁但係發覺咧，無論邊一個咧，個標準都非常之高咯。咁我哋睇翻即係咁唔同地方嘅重金屬嘅標準，咁我發覺香港係比其他地方高出係10倍，甚至係100倍。咁我哋就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參考標準啦。咁就睇下有邊度嘅地方係可以我嚟參考嘅。咁其實咧，我哋點解最後揀咗荷蘭呢？就係首先荷蘭嘅標準都係全球數一數二第一個有呢個標準嘅地方啦。咁同埋香港咧喺有自己嘅標準之前，即係2007年之前咧，一直都係用荷蘭嘅標準嘅。咁所以我哋都認為荷蘭係一個幾好可以嚟做參考，而且係比較符合即係上美嘅標準咁樣咯。 嗯，垃圾山之後，頭先都提到啦，話有你哋分別揾到。揾到幾個問題嘅，另一個就係電子嘅垃圾場或者電子廢物場，你哋呢個又發現到點樣喺中地嗰度？ 係啊，咁電子垃圾場我哋就發覺以前大家就會有印象，佢哋一陣間拆緊4.1腦啊，拆緊 LCD mon 啊等等。咁但我哋就發覺咧，佢哋而家就唔係淨係拆呢啲嘢咁簡單，就仲拆埋一啲即係好似擴展業務啊，咁就拆埋譬如一啲電動嘅滑板車啊，而且仲要係進口係一個嚟自美國嘅品牌，而香港係絕對冇公開發售嘅品牌。咁所以其實就係一啲外即係所謂嘅洋電子垃圾啦。咁、那個問題係咩呢？咁首先就係嗰啲電子垃圾其實咧係有毒嘅。咁譬如係電路板，就係會有啲重金屬，譬如鑰啊、鎘啊等等。咁如果係電子熒幕嘅話咧，就係會有水銀。咁呢啲其實咧喺拆嘅過程啦，同埋佢露天存放日曬雨淋底下咧，係有機會將啲污染就係帶到附近嘅土壤啦，甚至係污染水源。 嗯，但我想知道本身要拆呢啲電子垃圾係咪都有牌㗎？ 係啦，即係如果執正嚟做嘅話咧，就係佢有牌底下，咁即係有監管、有既定嘅規格咧，係可以去處理呢啲咁樣嘅電子垃圾嘅。但係我哋去到嘅現場咧，好多都即係我哋就 check 過全部35個工場都係冇持牌啦，無論係4.1路嘅廢物處置牌啦，定係一個化學品嘅處置牌都係冇嘅。咁我哋就另外仲睇到佢現場嘅環境，其實都即係所謂嘅好山寨。咁譬如係就係一個好簡陋嘅鐵皮屋啦，咁就俾工人做嘢嘅地方。咁然之後佢就拆解完嗰啲電子廢物就咁喺一個露天圍咗個板，咁就掟喺嗰度。咁所以其實咁樣就會加劇嗰個污染係會傳到周圍都係嘅機會咯。 嗯，整體你覺得呢啲中地上面一啲有問題或者違規行為啦，喺執法上可以點改善呢？ 我哋大家都一定會諗係一啲零星嘅執法嘅，咁但係其實咧，我哋根據過往咁多年嘅經驗啦，就係、是、如果一路都係靠一啲唔同部門，譬如係環保署啊，或者係分別係地政署啊、規劃署等等嘅條例去執法咧，其實就會好似而家咁樣啦，就係、是、好似冇牙老虎啦，同埋變相縱容呢啲咁樣嘅中地嘅作業咧，就一路擴散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議政府其實係需要一個全面嘅中地政策，咁就令到成個中地係可以有更加好嘅規管啦，同埋都會有一個更加好嘅規劃，咁樣善用土地資源。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啊，陳可順。陳可順咧就係綠色和平嘅項目主任嚟嘅，見到電話旁邊有林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啊。 你好，請講。 冇，我都對於你先前咧講緊，同埋嗰個劉宇龍教授啊，嗰、那個降低嗰個疫苗年齡咧，我都有啲意見嘅。其實首先我表明，我本身咧已經打咗噶啦，兩針我都打咗。只不過咧，因為其實我心裏邊我都唔願意打。只不過咧，我哋呢個政府個效率真係相當之好啊，無所不用其極。你唔打就唔好翻工。咁其實作為一個公民咧，我覺得係應該嘅，真係我覺得應該。只不過佢話咧，而家 降低到年龄咧喺六岁啊嗰啲咧，我绝对唔赞成嘅。即系我首先表明啦，我自己啲仔女唔好讲六岁，佢而家十几岁啊，即系十一二岁我都唔会俾佢打嘅。点解咧？因为你冇清晰嘅数据俾人哋，又不停咁去降低佢。仲有啊，我哋呢个政府咧，即系不相当之不负责任嘅。你见佢咁多单，即系人哋打咗针，而家仲直情好添，唔公布啦。咁你直情打咗針之後，人哋有事咧，就同佢個疫苗無關。即係我覺得你唔使咁樣用咁多咁嘅手段去捉針，你做一個政府嚟負責任啲，實事求是。真係人哋打咗針，真係有事嘅，你政府要跟進。初就講到俾幾多億出嚟，而家一單都話有得幾單量話有事。我朋友啊，嗰個好朋友真係就打咗針，佢五十幾歲嘅咋。打咗而家仲瞓喺醫院啊！ 佢 又話完全同 佢係 佢佢打咗之後咧，佢可能咧佢本身咧佢都係有少少三高嘅現象嘅，只不過咧醫生佢又聽醫生講，同埋佢唔聽唔得啦，因為佢做保安噶，咁唔打公司就話唔俾佢翻工啦。咁一個人冇辦法噶，你唔使揾食咩？而家打咗咧，唔知係咪引發咗佢咧，就話唔知咩又話影響佢又話咩有個血管咧唔知有乜問題啊。總之咧個公立醫院嘅醫生咧就同佢屋企人講，而家佢咁樣打咗針咧。就唔敢話個公立醫生一定話唔敢話嘅，佢話可能咧佢平時即係照顧得唔好啊，自己啊有三高啊， okay, 但係你啲醫生講噶嘛，尤其是你而家某台啊，你隔離個台啊，個個禮拜都有啲所謂專家話俾人聽啊，三高去到七點，嗰啲血糖去到七點幾，去到160都夠膽叫人哋打嘅。我心諗你係醫生啫，你係醫生，即係你有專業知識，即係我哋都唔係話蠢得格曬嘅。你之前第一次已經講俾人聽，嗰啲專家就話幾多歲，就算我哋國內日都講啦，科興59歲啲人唔建議打啦。而家80幾歲啊，你隔離某台日都叫人哋打，嗰啲專家同禮拜六又有個節目嘅。我心諗你哋係咪人嚟㗎？ Okay, 喂，即係我可能咧講得即係比較即係激進啲，只不過覺得做人嘅要憑個良心啦。人哋都八十幾歲，講真有咩活動能力㗎？如果佢真係因啲針咁走咗，咁你心安唔安樂啊？中 OK， 我唔該曬林律師，不過都因為專家都講啦，即係打疫苗嚟講咧，都係效益大於風險啦。講到有關於係咪降低科興疫苗嗰度啦，見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就話咧，即係降低嗰個年齡下限咧，係聯絡緊藥廠啦，咁話會等收到科興提出嗰個申請啦，同埋相關嗰啲嘅臨床嘅試驗數據之後咧，先至會提交俾2019。冠狀病毒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嘅考慮同埋作出一個審批嘅建議嘅，咁亦都講到話顧問專家委員會現階段認為咧會睇咗呢一個嘅藥廠交嘅第三期嘅臨床數據啦，以及其他啲確實資料咧係支持係接種呢個疫苗嘅安全同埋係有效咧，先至考慮係降低相關嘅疫苗嘅接種年齡嘅下限會較為穩妥嘅，有個咁嘅講法，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環保嘅餐具，見到管制即棄呢個嘅膠餐具嘅計劃啦，就公眾嗰個諮詢咧，就聽日就係完結嘅啦。見到咧有一啲嘅機構咧就做咗啲調查喺市面上咧，抽查咗一啲叫做環保嘅即棄餐具，咁但係佢哋就發現咗有啲問題，譬如成分嗰度冇講得好清楚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環保協進會總監邱榮光，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邱榮光，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嗰、那個調查係咪調查一啲叫做環保嘅即棄餐具，有啲咩發現啊？呢、這個 係啊，冇錯啊。咁政府有一個計劃咧，就係、要管制呢啲嘅即棄餐具啦，係咪？咁我哋覺得咧，其實大力支持嘅，因為我哋環保組織嚟講咧，就覺得啲發泡膠啊、膠嘅餐具啊、或者一啲號稱係環保餐具話可降解嘅咧，就應該盡快去制定一啲嘅標籤。管制佢，或者甚至乎發泡膠咧，快啲停用咗佢。因為好多朋友咧，都係同佢講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大家都接受嘅。即係你講話而家嗰個垃圾徵費咧，都係搞咗16年啦。咁其實當然好多原因啦，即係政府都好努力。咁譬如話市民又未有共識，或者未能夠完全響應，又或者立法啊各個方面。咁其實而家大眾市民其實就好響應環保嘅。即係我哋同佢傾嘅時候，佢哋話：，成日食啲發泡膠盒嘅時候。食咗都有啲內疚感啊！ 啊，你咁污糟，你又好难话去洗干净佢，跟住拎去回收，有啲人又唔知拎去边度。咁其实如果能够一刀切，快啲咁去做咧，其实大众市民，我觉得即系我收到嘅信息就系、是、落在地嘅信息咧，好多人都想做多啲嘅。咁啊嗱，咁其实有啲人就担心话喂，咁如果你取替唔俾用呢啲餐具，用乜嘢啊？诶，消灭宝咁。咁呢个其实我真系从来都唔担心嘅，即系商业个社会运作咧，从来都系快噶啦。即系大家谂翻嗰阵时话胶袋征费咁，胶袋征费一讲嘅，其实佢哋啲不织布啊、替代品啊，或者系啲纸袋已经做好晒喺度等紧你征费，佢可以去卖啦已经。咁所以我唔担心话冇代替品嘅。嗱，咁而家市面大家有时出去食嘢咧，都发觉嘅，有啲嘅盒系用纸，好似纸做啦。或者啲膠餐具咧，又話自己係可降解啊、分解到噶，全部植物製造啊咁。咁其實好混亂嘅都。你用嗰個嘢嘅時候摸落去，喂，好似膠咁嘅，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全部降解㗎？係咪真係環保㗎？咁你又見到一啲佢印咗一啲嘅印仔喺度，咁啊寫到即係冚埋綠色啦，有幾個點咁。咁啊睇落就覺得應該係環保啦咁。咁但係你再睇真啲咧。喂，嗰啲嘅印仔咧，其實唔代表任何嘢嘅。佢可能講俾你聽，生活快樂啊，綠色生活啊，咁其實唔係一個標籤，係講佢可以點降解嘅。 你哋希望點咧？即係有啲標籤係講明係點樣降解先至叫做環保嘅餐具咁，定係點？ 冇錯啦，因為咧，你話係全部植物製造咩製造咧？其實佢好可能係溝咗一啲嘅我哋所謂叫 PLA， 就係一啲提煉咗出嚟嘅嘢。咁佢其實佢咧係一種嘅我哋叫即係 polymer 咁嘅嘢啦。咁其實你擺咗落去咧，佢去分解就更加困難添。又或者有啲因為佢要整佢硬淨啲、抗熱性高啲咧，甚至乎可能加咗啲塑膠嘅成分落去。咁但係你而家大家可以自己試下買咗呢啲，你睇一睇個標，佢有冇寫俾你聽佢有咩喺裏邊咧？有冇講俾你聽？哦，原來你係要幾多度嘅温度？有冇太陽？有幾多濕度佢先至會降解？咁好早期嗰陣時有啲嘅膠袋號稱話係可降解環保呢，咁原來你拎去堆填區埋咗喺地底呢，佢係降解唔到嘅，佢要陽光，佢要空氣先降解得到。咁所以號稱話係環保餐具呢，我覺得政府其實應該喺上面制定啲嘢，首先將一啲嘅發泡膠或者係啲咁嘅餐具係唔可以再售賣先啦，唔可以再用先啦。第二就係如果有一啲嘅號稱是環保餐具都俾個標籤佢，外國冚唪都有，其實你跟翻佢啲標準咧，就唔會即係難得去邊去做噶啦。 嗯，頭先你講話，譬如有啲特定情況，其實佢可以分解，不過抌落啲堆填區就咁就分解唔到。其實呢個就涉及個回收問題。如果佢回收到喺特定環境啊，的確係分解到。有冇做到呢啲針對呢一類餐具嘅工作咧？其實有。 嗱，我哋本身都有回收嘅。咁嗱，而家回收嚟講咧，你係普通嘅膠餐具，而家我哋好簡單講一至六號一至七號咁嗰啲膠餐啲即係啲塑膠咧，其實會係有分類，亦都有回收嘅。而家個我哋所講嘅一個其中嘅問題就係話，嗰啲嘅塑膠，你係純塑膠幾多號咧？你回收咗有個價值嘅添。咁但係有啲情況就係有啲嘅號稱環保，但係佢又話係植物製，但係又有嗰啲所謂 PLA。嘅一啲嘅polymer， 咁又或者溝嘅塑膠咧，你係冇辦法睇到。譬如有啲人拎啲嘢嚟到去回收嘅時候，你睇個標籤乜嘢都冇，摸落去似是而非，咁你都唔知收唔收好。收咗之後，如果你溝埋落去可回收物料咧，下游嗰個就慘啦，因為咧佢令到佢嗰個回收嘅程序咧更加係搞亂咗嘅。咁所以幾個方面去做啦，即係我相信政府而家咁努力去做，而且市民支持之下咧，我相信其實大家有個目標，譬如2023、2025去做得到，我諗如果加把勁啦，咁我諗市民又大家支持嘅時候咧，就可以快啲去做到，令到我哋嘅環境更加好咯。 嗯，2025年而家先2021年，你覺得整體2025年有一個首階段嘅管制呢啲即棄膠餐具？你覺得是不是可以即係再早啲所有嘢都準備得好咧？業界嗰方面有，譬如一啲飲食業界嗰啲。 嗱，我就希望更加快啦。譬如2023咧，我哋講緊垃圾徵費啦嘛。 嗯。 咁嗱，你垃圾徵費嘅時候咧，如果大家去街買嘅餐具仍然係即係外賣啦，亦都唔係好清晰佢哋係咪可以回收。 又亦都係有一啲係回收唔到嘅，咁變咗你嗰個垃圾徵費嘅時候咧，你要買多啲嘅垃圾徵費膠袋嚟到去處理你嘅垃圾啦。咁其實除咗徵費係一件事，其實最緊要大家嗰、那個對於我哋香港垃圾處理減少堆填嗰樣壓力咧，呢、這個先至係重點嚟嘅。咁如果呢啲嘅管制喺度，我都相信即係業界啦，同埋即係做呢啲嘅產品嘅工廠咧，外邊有我哋附近嘅國家都有。 Okay. 其實係可以，亦都可以快啲推行嘅。我哋基本上係唔單止係支持政府，係拍曬手掌，希望佢行快啲咁解嘅啫。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邱榮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邱榮光就係環保協進會嘅總監，同我哋講到佢喺一個調查喺市面度抽咗咧25款一啲聲稱係環保嘅即棄餐具，咁發現部分咧嗰啲標籤都寫得唔係咁清楚啊。聽日繼續千禧年代啦，拜拜。